各位听友大家好，那个我已经看到现在芬达上已经有提问的了啊，等我讲完之后挨个的回答啊，希望明天能和我一起分享大家的偷听费。刚才一直在一边喝酒一边和大家打字聊天，可是我终于喝完最后一口酒之后，我终于想起来我应该从哪儿开始了。就是这个群呢，是大概一个多月之前刚建立的。其实这个不叫群，这叫临时绘画组，是不是？因为那个群的话，它有可以设置管理员，管理员是有往外踢人、往里边拉人这个权利的。而这个呢，只有我自己能够往外踢人。从哪儿开始呢？我喝完最后一口酒之后，我就看到那个蓝象那个女士啊，她在维持秩序。蓝象女士我也是刚认识的，也是从外群进来的，然后也刚刚了解她是很多那个民主群、公益群的义工。义工就是没有报酬的，然后自己很义务的去帮助群主和讲解员们做一些工作，主要的功能呢，就是它就是一颗公益之心，一颗公益之心在支撑着它为大家服务。然后回忆了一下，本群现在将近500人，460人吧，本群里可能有1/3都是女士。这个现象很奇怪。我原来以为在民主群里边，女性应该她对这些不感兴趣，她们更感兴趣的是时装啊、孩子啊，还有这个时尚的一些韩剧，是吧？应该是这些东西。可是我没想到，我的公众号第一个公众号没有被封杀之前，写那些时政性的东西，好多女性都关注。仔细想想这个问题很值得思考。你看我们中国从近代以来，所谓的1840年屈辱史开始，有好多女性都是站在了这个中国改革革命的前沿。你看从秋瑾开始吧，是吧，第一个那个很伟大的女性秋瑾开始，然后到这个后来的什么赵一曼、江姐，还有贺子珍啊，然后又到了张志新、林昭、李九莲、王荣芬。有些听友在可能在我提到这个江姐、赵一曼、贺子珍的时候，可能会感觉到很诧异，甚至要撇嘴。其实这个这个就是我们狭隘了，因为他们当初不知道他们在干的是什么，他们只知道那是一种理想，一种人类美好的理想，一种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情怀在激励着他们，真是抛头颅洒热血，了不起啊！什么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看好，是吧？洒去犹能画笔桃，这是从秋瑾开始。那时候他在那个日本留学时候，有些男人要退缩，秋瑾一匕首扎在桌子上，谁敢退缩吃我一刀。赵一曼、贺子珍、江姐他们也是如此。你越想的越了不起，他就是为了一种革命理想主义情怀。如果他当然了，如果他能够生活到现在的话，你看江姐的孩子不也都移民到美国了吗？是吧？有一个是麻省理工的一个终身教授，就他儿子。如果他预见到革命的后果，播下的龙种，收获的是跳蚤，他不会这样，他不会那样。可是这种理想主义的东西，它是不灭的。按照一般的想法，女人都是很娇弱的，很怕苦怕累，尤其是怕疼啊。我们家人就说过，说如果抓到我 皮鞭子一比划，我就得什么都说了。可是秋瑾和赵云曼他们就没有那样，冰天雪地里边，然后秋瑾被抓了之后，他们谋逆罪按照那个古代的律法要凌迟的。为什么女人她往往她就在这种大变革很激烈的时代，她表现得那么英勇呢？我没有别的办法解释，我就是想起来那个圣经里面说，就是基督教的圣经里面说，上帝用泥土造了男人，就是亚当。你看以前的时候，上帝都是说，用意念要有光，太阳都不如人珍贵，因为太阳只是人这个上帝的一句话，要有光，唰又有光了，然后。要有这个飞禽走兽，要有海洋陆地，就都有了。他只是用命令，用话语。亚当就不一样了，上帝就用泥土造了亚当，这就是人男人总归，因为这个人呢就是慢，就是在这个圣经里边他只代表男人，就是最初的时候只代表男人啊，他不代表女人。然后说用泥土造了这个男人，男人他就尊贵了。可是更尊贵的是，上帝让男人沉睡，抽出来他一根肋骨造了女人。天哪，这就上了手术了。上帝就这是人类有了人类以来第一个手术，用肋骨把它抽出来，然后又缝合，是吧？上次我就讲这个基督教与性爱的时候讲过这一个，说可能这个翻译上啊不同，不光是可能不仅仅是肋骨的问题啊，因为它的原意可能是支撑物，在人身上有缝合点的地方是什么呢？结过婚的人都知道，只有男人的阴茎和那个睾丸和阴囊，它有那种系带，好像就有那种缝合的迹象，而别处没有。所以说，就从这种用泥土造男人，然后让男人沉睡，抽出来它的支撑物，造了女人再缝合，可见那个女人在某些地方真是比男人高贵。这种高贵，我们就在这个秋瑾、王荣芬、这个贺子珍、赵一曼、林昭、张志新身上，我们真的能够感受到，甚至是我们这今天我们群里的这些女性朋友们，在他们身上能够感觉到。我就是加我私信之后呢，我偷偷的抽空也看了这些女性朋友们的一些朋友圈，非常优秀，个个都非常优秀。可是为什么是这样的呢？这就牵涉到我们今天讲座的主题，信仰决定未来。他们这些个女性们，我就刚才举的这些女性们，如果没有信仰的力量，是支撑不住几鞭子的。就像我说我的家人一样，把鞭子摆在那儿，他就什么都说了。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信仰，他只喜欢看看韩剧什么的。当然如果我要是和孩子遇到什么困难的话，遇到什么危难的话，他说了我陪你上刑场，他就我信仰你。我信仰你。但是他无论信仰什么，信仰就决定一个人的未来。我前天我答应一个群友，是因为我前天呢刚产生一个动议，是什么呢？因为前天看到一个叫连乙一个朋友他转发的一个女学者语音讲政府论上下篇，并且转发多次，可见他对这个政府论上下篇这个讲解呢是很认同的。我那天也是喝完酒之后，都凌晨了，我看到了他转发的这个东西，然后我听了一下，当时只听了一会儿我就睡着了，然后第二天我就去理发， 我就开着免提我就听，然后那天我就没有抑制住，我就在群里边我就发了一个预告，我说讲一个话题叫信仰决定未来。嗯，许多朋友要问要讲什么，其实我当时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要讲什么，其实包括现在到现在我下文讲什么我也不知道啊，我就信口由缰。那天晚上完了，正好我发完这句话的时候，看到大家正在这个讨论电影《肖申克救赎》，然后我就说我就从《肖申克救赎》开始讲吧。《肖申克救赎》我相信大家都看过，在民主群里的人没有不看过这个电影的。为什么说从他开始讲呢？因为我感觉到那个，我突然的那天我出发了，我就感觉到他那个电影就是《肖申克救赎》，他就是讲的就是信仰能够决定人未来的这么一个故事。就是那个兰迪进入那个监狱之后，在他进入监狱之前，那个监狱他已经固化了。什么叫固化呢？就像现在我们的这个天朝一样，所有的人，小粉红他就可以出去这个抵制肯德基，然后我们的父母那一辈儿，还有那些老农们，他们就还是说毛主席好，共产党好，然后就是黄粱国水得浇，这些人就事实上就已经成了肖申克监狱里边的那些老囚犯们。而这个兰迪进来之后，他从那一天就没有屈服。这个问题让我有点困惑，困惑在于哪儿呢？是不是人，有的人真的就是不适应自由，而有的人就是适应自由，并且我越来越坚信这一点，这个所谓自由主义和民主宪政，它必须的只是少数人的一个努力的结果，少数人的需求，大多数人不需要，大多数人都是老瑞德和那群狱友们的那种关系，那种心理。你看那些狱友们都干什么？他们不仅适应了那种监狱里的生活，而且在里边还互相欺压呢，是不是？你可以看到中国城管的形象，你可以看到中国那个所谓黑社会流氓的形象，然后他们欺负那个兰迪，还有欺负其他的那些狱友们。可是这个兰迪，他从进去那一天他就没有服过，一直到最后他越狱成功，然后还要反戈一击，要像那个基督山伯爵那个故事那样去彻底报复。这个故事，这个电影和信仰有什么关系呢？看过这个电影的人，我们肯定记得最后那个典狱长，监狱长，他打开他的保险柜的时候，他里边发现了什么？一本圣经。打开之后，那个圣经上面还写了行字，叫什么？这是你的得救之门，还是得救的开始啊？啊，我英语也不好啊，我记性也不好，大家可以查一遍。然后这还不是最深刻，他最深刻的是他那个圣经是那么厚的啊，那么厚的那么一个厚度，那里边被掏空了，掏出来一把锤子的，就是赫德尔厨那个形象，因为那个里面就是放进来兰德的那把越狱用的锤子，他用那把锤子夹在圣经里面的那把锤子，他最终历经多年掏空了，掏出了一个自由之门。所以说它的寓意最深刻就在这儿，它为什么不是别的书？西方的那种厚厚的典籍很多，它为什么不是别的书？只有圣经。这个就是制片人和导演和编剧它的是一种高明之处，并且也只有这本书能够寄托人们，就是那种我们是无神论传统，是儒家传统啊，我就说是我在说这个基督教的语境，能够寄托人们最终的那个希望，最终的信心， 就在那么厚厚的圣经里边掏出来一把锤子形状嵌进去，一把锤子，最后让这个人凭着自己的信望爱逃离了这个虎口，获得了自由。然后我们再看其他的那些狱友呢，那个老犯人就熬了一辈子终于获释了，可是出去之后他生活不了，他不适应了，他不适应什么叫自由了，然后自杀了。其实我相信在我们就是这个中国很先进的民主群里边，这样人大有人在。不适应自由，我们只是空喊自由，不适应自由，我们会期盼，就是呼吁最多的是国家政府给我们更多的自由，给我们更多的福利和平等和公平。那么这种情况我们中国人能摆脱吗？我认为很难。因为兰迪之所以出去，他的导演制片人和编剧给我们的提示就是圣经的力量，对于自由的那种渴望才让他有了那种坚守。也就是说这是信仰的力量让他有这种坚守。就是像我刚才说那个赵一曼和林昭他们的，林昭就是一个基督徒，他最早解放前，所谓的解放前，他就是在教会学校念的书，他就接受了这种有神论的教育。后来他自己呢就是拨乱反正，就是感觉到世上没有救世主，然后他信仰了一种理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可是在他进监狱之后，就他的曾经依赖的信仰的这个组织抛弃了他之后，他的一个狱友就是一个老基督徒，一个老太太，这老基督徒又带他重新的认识了宗教。刚才我出去上厕所了，不好意思啊，这段别录了啊，掐了。小崔这段这轱辘别播。可是我们中国的其他人呢，比如说我们呢，你看到过艾薇薇、薛蛮子，还有秦火火，是吧？这都是著名的自由主义者。怎么样？在没进去之前，风生水起，啊，一呼百应，就是他的响应者，那叫云集。可是怎么样？中央电视台不也是在电视台上不也是播放他们那种认罪道歉，是吧？可是大家看过徐志勇上过电视台吗？看过刘晓波上过电视台吗？看过还有前两天那个律师叫什么，抓进去快两年了，然后到现在还是零口供，看过他们上去道歉吗？零口供的意味就是一言不发，因为你要是发一言的话，他记录在案，然后他也给你剪辑啊，剪辑高手很多，就 PS 嘛，可以给你剪辑出来那种东西。可是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些人，零口供，销声匿迹，是什么在支撑着他们？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是基督徒。好像大家以为我在向着基督徒说话。你可以啊，你可以举出来一个佛教徒的例子，可以举出来一个道教徒的例子，都可以。但是没有啊，只有他们呢。然后那些上去认罪的，我们可以说是他们剪辑的结果，或者是被迫的结果，可是他终究有那个东西在。我们不能从这个道德上去谴责他们啊。如果说我们任何一个人在那种情况下，可能都会那样。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出于我对基督教的了解，他不能。因为如果他那样做，他就是我这个群我一再的强调，我强调了不下十次了，我就说不欢迎基督徒。为什么呢？因为 确实有些，尤其是出信的基督徒啊，我感觉还是还不太清楚，还有点狭隘。对于那个其他就是对基督教有异议的、不太理解的群友们，还互相攻击啊。其实我不太赞成，为什么不赞成呢？因为我觉得，如果你认为你真的掌握了真理，这也包括佛教徒啊。因为你如果你认为你真的掌握了真理，你对对方应该是一种悲悯的情怀，而不能够在对方，你认为对方在诋毁你的这个信仰的时候呢，反唇相讥，那成什么了？那就证明你自己还心虚。如果你真的对自己的信仰有信心，真的认为你掌握了真理，你对其他的还没有接近你的这些朋友们，应该是一种悲悯的情怀。你把你事实，你认为的事实说出来，就足够了。如果你要是再去诅咒他，再去抵挡他，你会把人赶得越来越远。我在答应那个朋友说，我从《肖申克救赎》开始讲。哎呀，同时我还又看到一个，就是关于这个有一个史学天才叫林嘉文，他是春节前后吧，春节前后自杀的一个18、19岁，不到20岁一个小伙子，非常优秀。他那时候自杀前他就写过了2本史学著作，关于宋史的，就是国内一些很知名的那些史学家们啊，客观的评论说已经达到了博士生肯定是没问题啊，这2本书的水平。可是林嘉文却自杀了，他留下了比较长的这么一封遗书。如果论学问，论读书量、知识量，我刚才讲的那些人肯定都不如林嘉文，因为这是已经是一个学者了啊，一种天才性的。为什么叫天才呢？10几岁就能够写史学著作，并且非常成体系，非常有自己的见解，这非常了不起。但是还是自杀了。有一个判断，我有一个判断，就是如果没有信仰的人，他越自杀的早，他越是天才。我一般的不备课啊，但是我为了他这句话，为了这个孩子啊，我特意的摘录了他两段他的遗嘱里的，我给大家念一下。他说：“未来对我太没有吸引力了，仅就世俗的生活而言。”我能想象到我能努力到的一切，也早早认清了我永远不能超越的界限，太没意思了。更何况我精神上生活在别处，现实里就找不到能耐得下脚的地方，活得太苍白了。活着的言行让人感到厌烦，包括我自己的言行，我不屑于活着。我以前提到过诗人海子，他的自杀的理由就是他找不到活下去的依据，他也找不到这个世界存在的依据。因为如果你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那这个世界它肯定就是没有意义的存在，这个世界都是一个偶然。它可是它又那么无限大、无限长、无限远，可是它又那么没有意义。为什么那么没有意义呢？因为你在这里边沧海一粟都算不上。你看我们这个太阳系，太阳光照到我们这儿需要4分钟，以光速要走4分钟。可是就像太阳系这么大的星系，在银河系里边比是什么呢？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去一个沙漠，去腾格里沙漠，或者是去撒哈拉沙漠，我们拿起来那一粒沙子，它就是太阳系，而整个的大沙漠就是银河系。可是银河系又算什么呢？如果我们拿起来一粒沙子是银河系，而整个宇宙的星系又是撒哈拉沙漠，就是这么令人恐怖 你敬畏都称不上，你只能是恐怖。因为你敬畏的话你还有自己，可是在这种浩大面前你连敬畏你都不配提，你只能是一种恐怖。那么人的意义在哪里？你以为你写了两本宋史书，写了几篇小短文，出了个小集子，你就获得了人生的意义吗？你的人生意义在哪里？毫无用处。我总爱引用那个《士兵突击》里边许三多说的那句话，那么意义，没意义，根本就没有意义。为了克服这种没意义，人就做了好多的努力啊。比如说公元前500年，就是释迦牟尼。释迦牟尼本来是一个太子，是吧？虽然他那个国家不大，但是也起码能够抵得上一个高衙内了吧，起码也是一个我爸是李刚了吧，是吧？可是他就觉得那没意义，他就很天才的，就在这一群不需要自由的人里边，他诞生了一个他，他就感觉这么活下去没有意义，我再穷凶极恶，再那种醉生梦死，有什么意义？和一只蚂蚁有什么区别？和一只老鼠有什么区别？所以释迦牟尼就舍弃了一切，他就走了，去苦行了。苦行了，据说是40年，是40年吧？我不是佛教徒啊，但我印象当中是40年。哎，这非常奇怪啊，比释迦牟尼还要早2000年。就是圣经旧约里边说，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里边就待了40年。一样，这40年干啥呀？这40年在旷野里待干什么？和释迦牟尼一样，修行苦修。释迦牟尼苦修的目的，他就是要想到人为什么活着，他要破除这个天才史学天才林嘉文的这个临终前这一问，人为什么活着？写那两本破书有什么意义？有什么可夸耀？到底和我的生命的永恒价值有没有关系？生命有没有永恒？释迦牟尼去想这些了。异曲同工的是，这个摩西带着200多万以色列人出埃及。出埃及之后过红海，然后就到了这个旷野里边了，就到这个荒野里边了，40年没出去干什么？他们也在苦修，他们在想的也是人生的意义，人生的意义在哪里？好多人就迟疑了，就说我们还不如回到埃及去呢，在旷野里边我们又没吃又没喝，我还不如回埃及呢，虽然挨两鞭子，但是我们丰衣足食，虽然有城管，虽然有这个拆迁的，但是我们还有口吃喝，是吧？我们还可以把着红旗去这个上访一下。哎，这个时候摩西就急了，他就所谓奉神谕，他就严惩那些动摇的以色列人，谁想回去啊？站出来，站到这边来。你站到这边来，谁还在崇拜那些你不应该崇拜的东西？就是以色列，就是埃及人的那些，你在那儿，因为他们在里边生活了400年呢。澳门人不就是吗？澳门的那些葡萄牙人，那些白人，其实他就是澳门人，但是他已经过来了400年了。你说他是哪儿的人？他祖籍他就得填澳门。摩西就说，你们谁还在怀念那些东西？你出来。出来之后摩西人全傻了，残忍吧。这还不是最残忍的呢，因为那个出埃及记只记载了摩西杀了那么几千个人，剩下大多数的呢，他是因为这个生老病死，他在荒野里40年嘛，就基本上都死绝了。那个第一代第二代的人才开始信仰，开始纯正了。这就像我们这一代人，我们的父辈 你看我们现在开始觉醒了，可是我们的父辈很难觉醒。有多少群友都跟我诉苦，他说我们那些长辈们我没辙呀，你跟他讲那个民主道理，他马上就说是共产党给我们开钱，要不你给我开钱，是吧？哎，这就是摩西所带出来的那第一代人，到我们这代人逐渐的开始觉醒。可是直到那群人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都死绝了之后，第二代人成长出来了，这时候摩西也死了，这个教导者他也死了，然后由摩西的助手约书亚带着他们去进入那个所谓的应许之地。就是什么叫应许之地啊？好像香港有一个叫什么菲尔乐队有个歌叫应许之地啊，就是说那块是上帝亲口许给他们的，你们去吧，那块地是流着奶和蜜的地方，你们去吧。这是在圣经这本书里边千真万确清清白白那么写着的啊。可是我们中国人的应许之地在哪儿呢？以色列人那么不屈不挠，我们经常在朋友圈里转各种以色列如何如何以后如何如何，你没有这块应许之地，你没有那本黑纸白字的地契，我们中国人的应许之地在哪儿呢？人家以色列人就凭着这个圣经就可以理直气壮的站在那儿。我重点要说的是下面这一段，就是约书亚记，就是出了埃及之后，摩西带着那200多万人死光了第一代新生代，然后摩西也死了，然后又交给约书亚去带着这些人进入那块流着奶和蜜的地方。其实什么流着奶和蜜呀、啊？咱不知道那块地方啊，就是包括现在巴勒斯坦也他妈都是荒漠盐碱地。可是现在我们看呢，以色列人干出来什么啊？是不是起码咱们吃那个圣女果那种农产品都是以色列生产的。他的我查过一个资料，好像以色列现在就是在农产品出口里边这算一个大国了。就那么一块盐碱地上什么流的奶和蜜，你以为那是中东啊？打下去好吧。然后约书亚带着这群人就杀进了那片迦南地，他有理直气壮的理由说这是上帝亲自许给我们的。可是对于迦南地的那片原住民来说呢，那个耶利哥他们那一群人来说呢，他们就完完全全的入侵者。但是这是一段在伦理上就很难接受的啊，现代伦理上很难接受的，就是杀人如麻，抬着和耶和华的约柜，然后约书亚带着人杀人如麻，几乎是杀光了那片土地上的人，然后他们就站在了这片应许之地上。那我们就想想，我为什么说重点说这个呢？就是现在的伊斯兰教，现在的伊斯兰教是不是这样？伊斯兰教从穆罕默德是公元632年去世，他在这之前他就开始创造了这个他的伊斯兰教。他的根据是什么？他的整个义理都是旧约，就是从约书亚记来的。然后他的文体呢就是那个大卫诗篇那种文体。你读这个古兰经的时候啊，你要是有文学修养的话，你会觉得很陶醉，因为那种诗体的文字非常好。其实在大卫诗篇里和所罗门箴言里边都是这样。这个呢，因为我这两天我看到了一篇文章，就是说这个是阿拉伯话还是叫什么伊斯兰话，里边就提到这个那种作者的那种观点很迷惑人。其实有基本的这个宗教常识和历史常识的错误，起码是一个漏洞，就是关于这个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这种区别。在约书亚那个时代， 也就是说现在的古兰经这个时代，伊斯兰教这个时代，他们是几乎就没有区别。因为也正是在约书亚记这个时候，那是公元前4000年啊，我说那是4000年前，这不是公元前4000年，是4000年前的时候，就是相当于我们的商朝还要早，尧舜禹那个时代的故事啊，他们就是那种旧约律法，那时候就圣战就是从约书亚这儿来的，约书亚记这儿来的，而这个古兰经的圣战比他要晚了2000多年。 张立军，你是五毛党的。 可喜的在于，在2000年之后，就是公元元年那时候开始，基督教诞生了，就是耶稣降生了。这时候，在那以前的圣经，那也是圣经，圣经的那叫旧约部分，它强调的就是律法就是上帝的公义，就是它的底线，它的底线。可是这个到耶稣诞生之后，那个新约部分就是完全就是恩典。你看在新约部分你还能看到圣战吗？没有了，因为在这个耶稣降临之后，这个就是那种恩典，一直到现在都是恩典。可是现在恰恰是反了，这个反在哪儿呢？就是太过于强调恩典了，而这个忽略了律法部分，然后就造成了到公元610年左右吧，就是这个穆罕默德创教开始，就大规模的伊斯兰教开始入侵。他们是继承的那个所谓的圣战那种情节，就是旧约的那个情节，他们也是所谓的一神教嘛，是吧，也是一神教。可是你没有律法，没有恩典，在基督教看来你就是不整全的，因为基督教认为就是三位一体，你没有，你只有这个圣父的恩典，而没有只有圣父的这个律法，没有圣子的恩典，尤其是这个圣灵的感召，那么没兴趣可以退群啊。但是不要打搅大家，谢谢。那么你这个就是断章取义了，所以说就定义它为邪教也是不为过的。最可怕的就是基督教它给自己留了一个出口，这个出口是改革的出口。为什么在1571年这个谁，这个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他贴出来95条论纲，他能够把基督教从天主教里重新的拯救出来，因为在基督教里留了这个缺口，保罗他们就是已经把这个因信称义已经写在里面了。可是穆罕默德他在古兰经里边宣布自己是封印先知，因为他比耶稣他们生的晚呢，然后他就说以后就没有先知了，我是最后一个，也是这个神最喜欢的一个，我说的话就到头了，这叫封印先知。所以说他把这个改革的缺口给封死了，所以说对这个伊斯兰教的改良改革改善都不必抱希望了。这些宗教知识真是偏离了啊！我们这因为这没有讲稿的这个毛病啊，我们再接着讲别的，接着讲这个信仰决定你的未来。就说这个释迦牟尼，释迦牟尼就在约书亚带这个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之后。又过了1000多年，这时候释迦牟尼就开始苦修去了，他也要探讨人生的真谛和人生的意义。以色列人为什么那么勇敢呢？他为什么那么决绝呀？因为他们这40年的苦修终于让他们知道了，只有听神的话我才能够得永生。那么释迦牟尼为什么放弃了太子之位而要去 苦修呢，他就是想也问这个问题，也想问这个问题。我就不甘心，我这个人活一辈子就这么白白的活了，然后白白的死了，挣扎，我当太子有什么用啊？我能用上iPhone 6吗？能用上 iPhone 7吗？他不甘心。释迦牟尼是真聪明啊，太聪明了。他是，我无数次的讲过，他是人类的智慧的极限。他就愣自己凭一人之力就想透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人生没有意义。终于想透了。可是他更厉害的就在于，你看这个林嘉文，刚才我说的林嘉文，他也想透了人生没有意义。孩子也想透了人生没有意义，他们干啥去了？上吊了，卧轨了。可是释迦牟尼没有，他就继续往下想，他想出来的就是，原来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那个你就可以找到这个人生的意义。就是说你和这个，你对大自然你对抗不了它，你对抗不了它，你就要和它同化，然后就创生了佛学的那套理论。我认为一直到现在，我认为有人让我劝我读那个楞严经，因为楞严经我读过一些，我发现它明显的就不如这个金刚经高级。我最早的时候是他们送我一本佛说阿弥陀经，佛说阿弥陀经那个更低级啊。楞严经呢，我是在读完金刚经之后才读的，发现它就根本没法比。为什么呢？因为六祖慧能只听了一句话，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六祖慧能就立地成佛了。怎么证明六祖慧能听了一句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立地成佛了呢？因为就在那个坛经里边，这个是慧能自己一个自述啊，在坛经里边他就说，他小时候去卖柴，在客店里听到一个客人隔着窗户念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听这一句话他就明白了。你看这孩子是非常早慧啊，这孩子非常早慧。我们其实少年时候，小时候我们都有过这种考虑，就是说这个世界有多大，时间有多长，越想越可怕。慧能肯定也想过这些东西，可是人家聪明就在于听了一句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他明白了。然后慧能就去黄梅山见五祖弘忍。五祖弘忍在没有传他法之前的时候，也就是说慧能仅仅听了一句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没有听到其他任何佛法的时候，他就写了那首流传千古的偈子，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他在写完这首偈子之后，五祖弘忍才关注到了他，然后偷偷的传法，就在那天晚上用僧袍给他一罩，偷偷的给他讲了一遍金刚经。因为他不识字，然后偷偷讲完一遍金刚经之后就让他走了，就叫传了一波了就走了，他已经是六祖了。你想想在这种情况下，别人还有可能给他讲别的经吗？谁有资格？没有任何人有资格再给他讲其他的经了。也就是说慧能就凭一部金刚经，甚至是就凭那个一句无所住而生其心，创立了佛法，创立了禅宗。在和这个释迦牟尼几乎同时代，稍晚一些，就是在古希腊那边也有一支智慧在传播，在酝酿发生。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他们，但是我比较感兴趣的是一个叫蒂欧根尼。蒂欧根尼就是犬儒学派这么一个代表人物。蒂欧根尼他是所谓非常有智慧的人。有个亚历山大大帝，这亚历山大大帝横勇无敌啊，不到30岁他就打遍了他能够征服的一切地方。他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好像是，可是他听说这个蒂欧根尼很有智慧，他就去 看这个迪欧根尼，在罗马街头啊，发现这个迪欧根尼在一个大木桶里边，也不知道谁家扔的一个垃圾桶，他在里边躺着呢，晒太阳呢。然后他问迪欧根尼：“你有什么要求我的？”迪欧根尼说：“我只求你赶快给我离开，别挡着我的阳光。”迪欧根尼其他的事迹也很多啊，就是他的一些，像这个世界公民，世界公民这个概念就是迪欧根尼提出来的。因为别人说你是罗马公民，迪欧根尼说：“我呸，爱国主义是小粉红的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他是在那时候他就说我是一个世界公民。可是我为什么对他感兴趣呢？在迪欧根尼的身上，我也看出来了林嘉文的影子，因为他是一个无神论者，他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他也不屑于去信什么神道佛，然后他就做出来了这种举动，知识无用，人生的荣华富贵都无用，我还不如就是醉生梦死，然后像庄子那样是吧，暴尸于野。可是林嘉文和孩子他们就不像庄子和迪欧根尼他们这样，他们就是选择了一种很决绝的一种态度，他去用死做一个最后的求证，到底我这个生还有什么意义，可能只有这一个方法能够求证的。孩子毅然决然的就趴在我们秦皇岛龙家营火车站那个铁轨上啊，还有顾城他们，这个所有的天才的诗人如果不自杀肯定不是天才诗人，我有这个判断。天才诗人他们是浪漫主义者，浪漫主义者比我待会儿要讲的启蒙主义者还要激进。没关系啊，那个如是我罪这朋友啊，我可以单独拿出时间来跟你探讨佛法，你肯定因为这个如是我闻嘛，然后你就如是我罪可能就更加禅宗一些了，那么可以单独探讨。其他有兴趣的朋友我们可以单建一个小群就探讨佛法好不好。我那个文章啊，其实好多我骂人的文章，我今天和群友们说句实话啊，其实很浅薄，其实那个完全是为了赚取眼球，为了迎合俗众心理。我自己思考更深的，我更得意的不是那些东西，这也是王五四的一个态度。王五四就是公开表白过，就是我就是给大家当一个打手吧，给替大家出出那口浅薄的恶气，而这个启蒙的作用很难，让他们自己去悟吧，我不负责启蒙傻逼，我只是下面话很难听了啊，然后大家自己去琢磨去。你听这孩子，因为我刚才说我摘了他两段文章啊，你听这孩子有多天才。他的遗嘱一共是十条，最后一条说：人活在世上实在太不该把自己当回事儿，但只要人赖活着总得靠某种虚荣来营造出自我存在的价值感。无用的历史研究曾让我底气十足，虽然我的两本烂著作算作草稿都不配，但我对我的学问有信心。我对古人的历史没什么兴趣，但每当我为活着感到疲惫无趣时，相比之下我总会自然地想缩进历史研究这个世界。讲了快一个小时了啊，轮流说。那么我们综合一下上边我们说的这些，我们现在可以归到一个主题了，就是说信仰决定你的未来。从释迦牟尼到迪欧根尼到这个摩西、约书亚还有伊斯兰教，就是说你信仰什么你的未来就是什么，这个未来不光是你自己的，也是这个世界的。按照佛教说法就是这个红尘的，按照基督的说法就是这个俗世的。你的信仰什么你就决定了两种未来，你自己的和这个世界的。然后又回到刚才 开始我说那个这个动因，这个动机就是联谊网友转发的，一位女士讲的《政府论》上下篇。这个《政府论》上下篇为什么重要呢？它越来越被中国人重视了。在这之前，中国人可能是重视的是卢梭，可是现在我发现一个可喜的现象，大家在逐渐的剖析卢梭，在探寻洛克《政府论》，因为洛克他比卢梭起码要早几十年，因为他是1699年，他是1699年发表的《政府论》上下篇，当时他是匿名的，因为他自我感觉那他讲的不符合基督教义。洛克他本身就是一个清教徒，他是一个清教徒，然后他有一些新的不同于传统基督教的那些解释。什么叫传统的呢？因为那是1699年，他离着宗教改革还不太远，还不太远。因为在当时的那种传播的那种速度，那种条件，他离着宗教改革还不太远。也就是说，传统东西是天主教的那些集体主义的东西，可是他想用政府论来论证一些新教的观点。如是我罪，我刚才我说了，如果你要是喜欢探讨别的问题的话，咱们我可以单独陪你聊，好不好？别人我很少单独跟他们也聊啊，好不好？请你忍耐一下啊。我那天听联谊转发的《政府论》上下篇，那位女士讲的，其他讲的都是确切的，没有什么错误的。可是他忽略了一点，忽略的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洛克的新教徒这个背景，并且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新教徒，因为他在写完政府论和正在写政府论的时候，他和牛顿他们这老哥俩就整天的坐在一起，就研究保罗啊书信。尽量不要提人啊，尽量不要提人。后来他在他的致力于就是想诠释保罗书信，和牛顿他们俩就是想干这个工作，但是很可惜没有干完，他这个著作没有写完，然后他就去世了。那么回到这个政府论，政府论他现在对这个洛克的这个定义啊，几乎有点标签化了，但是大家很少有人完整的读过他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东西太乏味了，给洛克贴的标签，什么自由主义之父、美国立国思想的源泉，还有什么宗教宽容的提出者，就是那个古典自由主义者，贴的标签很多，但是真正从头到尾读过他书的人不多，为什么呢？太乏味。这乏味从哪来呢？恰恰是因为他满篇写的全是基督教。行，他还在我的私信网友里呢，然后我以后我单独跟他聊，他可能是一个佛教徒。满篇他写的都是基督教。如果我们手头有《政府论》上册的啊，尤其是上册啊，你看看吧，每一篇甚至每一行都是上帝对亚当怎么说，然后他用这个来去驳倒福尔麦爵士他那个君权神授那个观点，荒诞吧。我们中国的无神论者，就是刚才那位那个叫啥，就是被安给移出去那个，他如果听让他来说，这太荒诞了。可是这恰恰就是他喜欢读的那些文章的精神的来源。他喜欢我看看我骂这个周小平啊，骂司马南啊，骂孔向东啊，他喜欢看这个。可是我这个精神来源和理论来源都是洛克的政府论。再往下看，政府论里边写的什么呢？亚当 说，上帝对亚当说，他会把这个啪啪啪都扔了。这是明显的，我只要 iPhone， 我不要 iPhone 的那种发明的原理。这就是信仰决定了未来。洛克的信仰决定了美国人、英国人他们永远的把持的这种发明和发展这个权利和能力。而中国人由于这种信仰，我只要你给我解恨，你给我当打手，我不要你给我讲原理，我不想学那些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你要是多讲一些叫什么你妈的是吧，这就决定了中国人的未来是什么样。我们看出来了吗？洛克是自由主义的发起人，一个创始人，他主要是从哲学，尤其是从宗教上面啊，来论述了这个自由主义的原理。还有比他晚，亚当·斯密，就是个苏格兰人吧。亚当·斯密就是《国富论》，他是自由主义的经济学一个鼻祖，一个从经济学上，一个从政治哲学上创立了，这叫古典自由主义。古典自由主义是什么呢？就是你人权是第一位的，任何法律和政府的设立都只能服务于人权。如果离开这一目的，全是恶法。他的依据就是洛克《政府论》上篇里面提出来的神创造天地，然后人也是受造物，人人平等，因为都是受造物，都是神的作品，人人平等，都有就天赋人权，其实就是神赋人权。我们看那个美国独立宣言写的就是，因为自然法和上帝的旨意，人因受造而平等，没有其他的根据。当然我们现在我们中国人啊很聪明了，从梁启超那一辈儿，从严复那一辈儿开始很聪明了，就是说人不因把这个上帝砍掉，我们也可以平等，好吧，然后就我们成了现在。而英国人和美国人那些傻老帽们还在信这个啊傻逼上帝啊。可是我们看现在这情况啊，因为我开篇我就讲了啊，这跟那个自然法和自由主义是有关系的一个扯淡，所以说它是必不可免的要提到这些东西，提到洛克，提到狄俄根尼，提到上帝。如果哪一天我要是讲这个修身养性，那必不可免的跟他们没有关系，肯定就讲到释迦牟尼，讲到我们中国的老子、庄子的啊。后来启蒙运动兴起了，也就是说，笛卡尔那一派理性主义，他带动了启蒙运动。其实启蒙运动洛克也很有功劳，也很有功劳，因为他这个宗教宽松主义他给论证的也很充分，所以说对启蒙主义也是一个加了一把火。然后从这里边逐渐的又发展出了现在的叫做社会自由主义。什么叫社会自由主义？我们现在看到的几乎所有民主群里的几乎所有群友都是社会自由主义，它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要福利，要平等。这是在西方语境里边，要福利要平等它叫社会自由主义。哈耶克很不客气地说，其实他们就是集权主义，是共产主义。可是在中国它本来就不正常，你看中国的左右派划分都是和西方是反着来的，所以说在中国要这个它反倒是一种要人权的一种表现，是一种古典自由主义的一种表现，这得区分一下啊。可是毕竟是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经由洛克、伏尔泰，尤其是美国 他们的努力这200多年已经形成了自由民主宪政人权，已经形成了一个主流的一个概念。那么中国现在需要做的是什么？我们这些民主人士们，有民主追求的人需要做的是什么？我们需要做的，可能我认为啊，是一种很急迫的，可能是一夜之间的一种大变革。在这种大变革之内，我们怎么选择？我们是选择那种古典自由主义的，高举人权至上的那种自由主义，还是那种法国式的新自由主义，启蒙运动之后的那种新自由主义的东西啊？不是新自由主义，就是那个叫社会自由主义。因为新自由主义是哈耶克的，哈耶克其实他也部分的抛弃了洛克的那种古典自由主义，也部分的抛弃了斯密的那种古典自由主义。它是一种好像是结合了浪漫主义的一些东西。对于我们来说，最迫切的问题就是你选择什么样的信仰。如果我们还是无神论信仰的话，无神论信仰的民主就是人的私欲的最大公约数。因为你没有一个先天的正义的观念在，那么你只能，我们去投票的话，只能是我们各存私心，最后一个私欲的最大公约数。如果我们选择佛教信仰，有例子啊，泰国、缅甸、尼泊尔，当然是比我们强，但是我们就需要，真的需要那样的社会状态吗？伊斯兰信仰也可以呀，那个信仰也很纯正，否则他们不会有勇气去人体炸弹，是不是？今天昨天吧，不是法国的一个天主教的主教，教堂被人劫持，然后被伊斯兰教徒给割喉了嘛，是吧？也很纯正。可是那我们就是伊朗、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巴勒斯坦，我们需要这样吗？如果我们选择基督教的话，这是我们只是我们个人选择来说啊，我们还不说从真理层面，我们个人的这种功利选择，那么就是瑞士、瑞典、挪威、芬兰、丹麦、美国、英国，表面上就是这么简单。你如果要是讲那个个人的内心修为，那种灵性的修为，佛教徒应无所住生其心，那是非常高级的啊，那种禅定境界，还有甚至那个道教的那种与天地同寿啊，那种作画忘我的境界都非常高级，是不是？其实基督徒也能达到那种境界，他在他的那种祷告，那种虔心的祷告之中同样能够达到这种境界，只不过是大家只专注于自己的那套宗教灵修而已。孩子和林嘉文，还有一个叫江什么林的吧，也是一个好像还是教哲学的一个老师，也是在今年春节之前，去年春节之前自杀的。他们选择了那种信仰，那就是他们的未来，一种真诚的无神论者，那种就是说我是无神论者，一直标榜自己是无神论者，可还不去自杀，其实本质上那叫投机主义者，那个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而选择了佛教信仰甚至成为国教的，就是我上面举的尼泊尔、缅甸、柬埔寨这些个泰国这些个国家，也能比我们活得自由，也可以选择基督信仰者。在功利层面来说，就是北欧芬兰、英国、瑞典、瑞士、美国，在功利层面讲啊，真理层面可能今天来不及了，我下节课我再讲。从真理层面讲，对比这几个信仰的，从文化层面信仰啊，来对比，我的建议就是在上面这几种信仰当中，我们起码出于功利目的，我们要 有一个倾向，这个倾向就是我们尽量的让身边人能够接受的程度下，慢慢的给他们传播这种信仰，传播这种信仰。当一种信仰建立之后，它是和那种无神论的投机主义是彻底的势不两立的那种关系，就是根本水火不容的那种关系。就在价值观上，价值观也会影响到他的人生观和这个世界观啊，在世界观上他是根本对立的，然后会影响其他的两个观念，并且你能够为将来的万一真的一夜之间大变之后，大乱之后，培养一批有操守的，有自己坚定信仰的，有自己人格底线的那种公民，优质的公民。如果都是因无所住，那就没办法了，人脑子打的时候狗脑子来，跟他实际上没有关系。所以说我很奇怪，佛教徒其实不应该在民主群里混，也不应该关心这些事儿，因为那个总的来说那都是造业啊。你说是善业，其实也不见得是善业，因为善恶是相对的。即使是善业，它也是造业。信仰决定我们的未来，从个人来说，它能够让我们避免成为投机主义者，避免成为海子和林嘉文，还有叶赛宁，还有那些个千千万万的那些为他们的信仰牺牲的诗人们、艺术家们，梵高、尼采，是不是？在整个人类社会的层面，因为我们你进民主群肯定都是忧国忧民的，这个我们就不用谦虚了。在整个社会层面，你的信仰也能够决定将来未来社会的走向。英国、美国还有瑞士，他们公投的时候为什么到现在虽然岌岌可危，但是还能够保持住正义的底线，就是因为虽然经过宗教改革，经过理性主义，经过启蒙运动，经过文艺复兴那几次大冲击，但是他们那个传统还保留下来了一些虔信的基督徒，他们不会听任何主义去忽悠他们，什么社会自由主义，什么马克思主义，什么凯恩斯主义，他们不会听那些忽悠，到时候他只是用一本圣经来衡量他该投给谁，那是他们的道德观、价值观的底线。可是现在已经岌岌可危了，已经被这种社会自由主义给同化了不少。这社会自由主义非常可怕。社会自由主义在它源起于西方，可是在中国恰恰是人数最多的。我们现在进的所有的民主群，你就看那些链接、那些转贴、那些公众号，能够看出来几乎都是社会自由主义者。我很真诚的、很迫切的给大家推荐两个公众号，一个是肖汉的，他虽然写的很少，但是每一篇都是精品力作。再一个就是那个苏小河的也是。还有一个朋友私信发给我一篇文章，是一个据说是香港的一个学者写的，关于自然法的。他论述的自然法，他就是说这个自然法呀是人间一切立法的依据，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可是遗憾的是，写了好几千字，他始终没有说出来这个自然法是什么东西。自然法在各民族全都有，我们中国的自然法就是易经啊，代表作就是老子的那种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种自然法。什么叫天地不仁呢？就是天地无所谓仁义不仁义，就是大自然的客观规律无所谓仁义不仁义，它自然它有它的自然规律，人所能做的呢就是屈服于顺从于这种自然规律。 可是这种自然规律它有善恶吗？它没有，就是说天地不仁。理性主义的自然法就是说和我们中国这个是一样的。我曾经讲过一节，就是中国易经和理性主义的这种比较，和西方理性主义的比较，它和西方的理性主义是一样的，无所谓仁义不仁义，你就按照客观规律走，然后由人的理性去分析利害，分析利弊。可是它导出来的最终在这个民主政治当中，它必定是多数人的暴政。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民主，你无论你怎么辩解，给它变出花样来，就是公，就是多数民众做主，这肯定是跑不了的。重大事项肯定是多数民众投票表决同意，这个它叫民主。否则你说是民粹吗？民粹就是民主。在这个中国，在我们中国现在，如果投票的话，我们可以说你叫民粹，可是它恰恰代表是大多数人的这个意见呢。苏格拉底被投票死也是，我们说民粹，其实那是不折不扣的民主，就是大多数人的公义。可是为什么瑞士和英国他们投票的时候我们就说它是民主呢？其实它也是民粹，民粹就是民主，它的质量的优劣只取决于全民的信仰如何。你全民信仰一个操蛋的东西，你出来肯定是民粹。你看像那个希特勒民选上台，是不是？还有那个巴勒斯坦巴结组织他们选举的那些领导人，我们现在看啊，在我们的角度上说他们都是民粹，其实人家是不折不扣的民主。自然法是什么呢？自然法最早的提出者是古罗马的西塞罗，那是公元前100年吧，大概100年到三四十年这样啊，我记不太清啊。西塞罗他就是提出来这个自然法这个概念，他说人间的一切立法必须得以自然法为准绳，否则你违反自然法，那么人间的一切立法都叫恶法，恶法就是根本不必要遵守。麻烦在于呀，徐塞罗提出来这个概念，大伙也认可，可是不知道这个自然法到底是什么。因为越来越证明，用各种望远镜，甚至多普勒效应，越来越证明这个大自然呢，根本规律就是弱肉强食。你看大星云吞噬小星系，然后大动物吞噬小动物，难道这就是自然法吗？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那么我们人就这样吗？那整呗。那谈何天赋人权呢？谁给你的发票啊？谁告诉你老天就赋予你这个人权了？老天连那个江河湖海的权利都没有赋予，说地震就地震，说火山爆发就火山爆发，让江河变了模样，是不是？哪写着你这个人权呢？这一堆臭肉，你人算什么？佛教这个很说得通了，佛学就说啊，这叫佛说84000法门，这都是人的造业，都可以说这都是人的那种业力幻象啊，不必计较，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管他呢，死活的管他呢，是不是？连你多种点地呢都叫造业，所以说他们都去托钵求施舍。所以我们能够看出来，这个佛教徒佛子来参与这个民主政治、社会政治，这些就是造业，就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又如电，影作如是观。他们根本上就违反了这些起心动念。我知，不要认为我在攻击佛教和佛法啊，这个权力的 佛子们、佛教徒们，咱们可以单独的和我私聊，咱们共同探讨啊。因为这是我所理解的佛法，《金刚经》就是这么说的：以色身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可见如来。这是多严厉的诅咒啊！警戒。自然法发展到了洛克就不一样了，因为西塞罗时候，那时候耶稣还没有降世呢，他没有，就是这个天，西塞罗的天还是古罗马那时候众神奥林匹亚那些众神们的自然法呢。他们那些人，我们看那个古希腊罗马那个神话故事，很好玩是吧？比《红楼梦》还淫荡，还好玩。可是那个到了洛克，他论证自然法就不一样了。洛克的自然法是有神意的自然法，就是说神爱世人。如果没有这个底气，如果没有这个理论根据，他就不可能在欧洲彻底的埋葬了君权神授论。政府论上下篇一出，在整个欧洲再提君权神授论的人自己都觉得没脸，就这么牛。是因为洛克严丝合缝的，非常精密精确的引用圣经，论证了神之下人人平等，没有君权神授。这就是信仰决定未来，这个信仰决定了欧美的一直到现在的这个未来。现在中国何去何从呢？在严复开始，然后梁启超，然后胡适、陈独秀这群人，他们那时候引入西方的文明，那时候他们已经醒悟到了，因为经过洋务运动了，引入这个器械是不行的，必须得引用制度。然后他们又开始引用制度，梁启超甚至把这个一夫一妻制嘛，就是梁启超给引进来的嘛。梁启超那时候他流亡美国时候，有一个美籍华裔女孩就死了活了非得要嫁给梁启超，梁启超就不干，因为他有夫人，那时候他夫人在台湾呢，好像是在日本呢。他说什么一夫一妻世界同，我与富生共创之。这富生就是谭富生，就是谭嗣同啊。就他们说我这个接受这个一夫一妻制的这种先进制度，我和谭嗣同我们一起创办的。现在谭富生都死了，为了改革，为了革新，我能够违反这个吗？他就说耽误了那个女孩一生，这一生都没有在家。就可见他们在经历了洋务运动之后，发现这所谓的器物的这种革新改革是靠不住的，必须得人得有制度改革。遗憾的是，制度改革也是不行的。你看他们民国，然后在他们的影响之下，民国就开始推行的那套东西啊，几乎是想复制，可是呢差在哪儿呢？它差在哪儿呢？其实就差在一句话，你信不信？起初神创造天地，你信了你就是英国，你不信你就是民国，就是中国，早晚你会发展出来马克思主义。卢梭不信这个，他就写了社会契约论，用人的理性，认为人我们互相谈判就行。然后再往后边沁啊，功利主义出来了，大多数人的幸福。然后到马克思，综合了黑格尔、费尔巴哈，然后达尔文、边沁啊，它是最科学的东西。可是他仍然是彻底的剖析了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就出来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共产主义。 我们现在民主权利的人一说起初神创造天地，一听这个鸡棍，神棍，好吧，你们就是马克思的态度，你们比马克思还决绝呢。因为他即使是鸡棍是神棍，他跟你没有关系呀，是不是？因为在他们的这个体系里边已经有了洛克、休谟、康德、牛顿、林肯、华盛顿、小布什，是不是已经有这些人了？包括现在的特朗普。信仰决定未来，不光是决定自己的未来和决定自己民族的未来，甚至还能够决定其他民族的未来。我有篇文章就是介绍过麦克阿瑟，就是占领日本之后他是如何的改造日本。这篇文章其实是综合了许多资料啊。我看现在又有那个新的版本很流行，叫什么刺刀威逼下的自由，刺刀逼出来的自由，是吧？那么我就就是麦克阿瑟他把日本改造成了什么样，就是以一人之力他把日本改造成什么样，我们有目共睹，相信这个不会有争议。那么我最后在今天的最后这一点时间，我念一下麦克阿瑟他给他儿子他的祷告，为他儿子的祷告。这篇祷告词，如果我们能够从其他任何信仰和我们中华国学里边能够找出来类似的东西，那么其他的信仰和我们的国学还都可以去研究、去发展、去钻研借鉴啊。如果没有，那我们考虑一下为什么没有。主啊，求你塑造我的儿子，使他坚强到能够认识自己的软弱，勇敢到能够面对惧怕，在诚实的失败中毫不气馁，在胜利中仍保持谦逊温和。恳求你塑造我的儿子，不致空有幻想而缺乏行动，引导他认识你，同时又知道认识自己乃是知识的基石。我祈祷愿你引导他不求安逸舒适，相反的经过压力艰难和挑战，学习在风暴中挺身站立，并学会怜悯那些在重压之下失败的人。求你塑造我的儿子心地纯洁，目标远大，使他在指挥别人之前先懂得驾驭自己，永不忘记过去的教训，又能伸展未来的理想。当他拥有以上的一切，我还要祈求赐他足够的幽默感，使他能够认真严肃却不致过分地苛求自己。恳求赐他谦卑，使他永远牢记真正伟大中的平凡，真正智慧中的开明，真正勇力中的温柔。如此我这做父亲的才敢低声说，我没有虚度此生。阿们。 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就不要太过于苛求了。他们能够捐款，其实就是以比较有价值、比较合适的一种方式。